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3月22日，香港都会大学获教育局批准成为本港首间应用科学大学。天文台估计今年风季约有5至8个热带气旋集港。葵涌医院二期地盘致命工业意外，男管工高处堕下死亡。首届核能峰会共同宣言，承诺充分释放核能潜力，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朝早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啱啱都听到咧，都会大学啊，寻日咧就正式啊，就宣布系获批成为香港第一间嘅应用科学大学。咁讲翻咧，其实就系旧年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就提出啦，话要发展应用科学大学嘅。咁教育局咧上个月就公布咗一啲嘅申请嘅条件啦。咁而咧都会大学都系上个月尾嘅时候提交申请。咁而家数数下，都唔夠一個月咧，就已經係成功獲批啦。咁當中即係嗰個嘅原因咁快係咩原因呢？咁同埋咧，其實成為咗應用科學大學，咁同平時嘅大學又有啲乜嘢唔同嘅咧？嗱，各位聽眾、觀眾朋友，你哋對於亞都大升而家係獲批成為咧香港第一間嘅應用科學大學，你對呢間大學嘅嗰個嘅期望啊，或者嗰個嘅想像係點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講下你哋嘅睇法嘅。至於我哋電話旁邊就揾嚟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星讲呢个话题啦。早晨，校长。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早晨。不如先讲下啦，大家都好好奇啊。咁短嘅时间入边咧，就获批，对于你哋嚟讲嗰个意义系点啊？咁 其实都唔系好短嘅，因为咧，如果我哋不嬲都唔系做开呢一方面嘅工作，而因应话哦，原来有间应用科学大学，我哋就去做咧，咁就可能你会觉得好快。但其实应用科学大学里面嗰啲内容咧，我哋不嬲都做紧。亦都是我哋辦學嘅理念同埋宗旨嚟嘅，所以當有咁樣嘅舉措嘅時候，我哋就係將我哋而家所做緊嘅嘢，同埋我哋希望將來做嘅嘢，做成一個申請書俾政府。咁一相對翻嗰啲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嘅條件嘅時候咧，咁不謀而合，睇到曬都係啱嘅，所以就好快批，係咁嘅原因嘅，就冇乜捷徑嘅嚇。不過我啲同事咧，農曆新年係冇放過假咯。 咁其实真係做咗应用科学大学啦，有冇话喺嗰个，我见你哋寻日即刻就已经话，我譬如嚟緊可能开多啲新嘅课程，其实呢个系即係都视乎到系因为变咗做应用科学大学所以有需要啊，定系本身大学个发展就已经系向呢个方向定点㗎呢？ 係啦，我哋嘅发展呢不嬲都系以应用为主啦，亦都睇返到底业界香港社会需要边一类嘅人才呢，我哋就會提供一些課程去訓練的。其實這個是所有自資的大學或者院校都會做的事情，因為我們最大的生源就是一些自資的同學，他們一定會覺得這個課程對他們有幫助，畢業的時候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他們才會自己拿錢去讀這些課程，所以這些課程一定是很實用，很容易令到他們找到好的工作，才會佢先會讀噶嘛，所以大學或者院校咧，一定會朝住一個方向去提供佢嘅課程咯。 其實嚟緊咧，嗰個我見，因為可能就係喺變咗做應用科學大學之後咧，其實政府就話佢嗰個資助咧係可能譬如每年咧大概有8000蚊學生嚟講啦咁。其實呢度嗰個數係點計？係咪就係要獲批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先至會獲取呢個資助？咁對於你哋收生個影響又會係點？你點評估啊？ 政府都係有一啲舉措咧，係幫助而家讀喺自資大學讀書嘅學生嘅，佢會有一個補助咁樣，係俾個學生嘅。咁這個叫 SSSDP 啦，喺政府裏有3000多個咁樣。咁不嬲我哋大學咧都攞40%咁上下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就唔會覺得會多咗好多。政府只不過係話佢哋有用咗個傾斜呢個名詞咧，就話如果是应用科学大学咧，佢哋会俾多啲咁样。 即系嗱，我 而家嘅理解啦 ，SSSD 啦，即係叫指定專業或者界別嘅課程資助計劃啦。而家係攞緊都大係攞緊四成嘅。如果係獲批做應用科學大學之後，其實係會多幾多呢一類型嘅學科咧？ 咁呢個實際嘅數字就冇講到出嚟嘅。同埋我哋如果睇翻將來嘅發展，亦都唔會淨係得香港都會大學係。應用科學大學咁有其他嘅，所以一個傾斜係對呢一類型嘅大學，就唔係淨係對我啲大學咯。 咁、對真係收生或者對學生嚟講，你覺得個分別又係啲乜 啊？雖然佢有加咗少少，不過我覺得呢個唔會係主要嘅因素。最後學生都係會睇下嗰個課程有冇用，畢業之後個就業情況係點樣樣咁樣。佢就唔會話因為多咗幾千蚊嘅，你就會過嚟讀書咯。 咁獲唔獲批做應用科學大學咁對同學仔嚟講個，你覺得個意義短期啊、中期啊、長遠嚟講有啲乜嘢嘅分別咧？咁 成立咗應用科學大學咧，可能令到啲同學就會聚焦諗下，咦？點解呢間大學佢提供嘅課程有咩特別咧？哦，原來係好實用嘅，幫佢將來揾到啲好嘅工作。可以成就自己的事業，咁即係將整個問題咧係幫佢聚焦去了解多啲咁樣，咁學生選科亦都有幫助。 你預期呢一個嘅過程對同學仔嚟講，要使唔使啲時間去適應啊，或者真係要去了解啊？因為我見到啲升學顧問咧，今日啲報紙都訪問就話，其實對同學嚟講，都係而家本身係啲學科嘅學位課程咧，大家係比較有興趣多啲嘅。咁所以就對於一啲譬如職業導向少少咧，佢哋都真係確實未必係喺個首選嗰度嘅。 所以呢一個亦都係需要時間嘅，因為。好多人而家都唔係好明白，好多人都問：你轉咗做或者話變咗應用科學大學，咁你學校使唔使改名啊？咁其實好多人唔明白應用科學大學係一個類型嘅大學，唔係一間大學。咁至於啲同學咧，佢會話呢一啲應用學位係點嘅情況？對佢咩幫助咧？咁簡單嚟講，我覺得將來嘅應用科學大學嘅學位咧，就會係大學嘅學位啦。加咗專業訓練嘅元素落去，咁解啫。 咁嗰個收生目標咧，係咪都係而家譬如我哋叫 Jupiter 啦，即係可能中六考完咗高考完咗高級文憑，考完咗文憑試之後嘅嗰啲畢業生啊，抑或是係其他學生定係點樣噶？ 嗱，其實有一樣嘢非常重要嘅咧，就係應用科學大學嘅收生唔會個要求唔會低咗嘅。是会同以前一样，不过可能有多不同的渠道令到学生可以进入应用科学大学读书。譬如他们可能已经读了一个高级文凭，去另外一条途径给他，甚至乎有些在职的人士他想再进修亦都可以。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即系譬如在职人士，我想再进修，咁我系要有啲乜嘢嘅背景，我要点样先至可以读到呢啲课程？ 嗱，其实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大学咧，都会有咁样嘅机会。譬如有啲佢叫高年级去加入，譬如已经攞咗高级文凭嘅话咧，佢一读已经系第三年班，读两年咧就可以毕业啦。咁样，咁呢将来呢啲途径仍然会系开放嘅。 在那個收生那個同學仔那個的層面上面，你們覺得會不會因為今次獲批做應用科學大學之後，其實可能那個版圖會擴闊了，還是怎樣？你們的expectation 期望是怎樣的？ 我們覺得就會令到聚焦了，大家知道原來這一類型的大學呢會有很多實習的機會，他們跟業界的關係很密切，學到的東西會很實用，將來找工作會更加容易，更加容易發展自己的事業，令到同學就會可能改變了個觀念，就是不如都是讀了一個學士學位出來先正再想做什麼啦，希望他們入讀的時候呢已經想定將來在哪方面發展，就會對他的幫助很大。 不過如果觀乎其他世界嘅唔同地方咧，佢哋譬如真係一啲比較職業導向啲嘅學位嘅話，可能咧都會好應對住本身嗰個潮流啊，或者啲工種嘅發展咧，有啲新嘅學科，有啲新嘅課程出嚟嘅。其實喺呢方面，你覺得香港或者你嚟緊估計個靈活嘅程度會係點樣？可唔可以真係有機會好似其他呢啲國家嘅學校咁樣？ 你睇佢，你講得冇錯。其實呢啲喺外國嘅經驗咧，應用科學大學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開學科之前咧，佢已經會同業界商討到底業界需要邊一類嘅人才，佢哋需要畢業生有咩知識、有咩資歷，咁樣咧，然後設計個課程，令到個學生係所接受嘅訓練咧，係會適應翻業界嘅需要。 咁而家都大系会向边一啲，你哋会睇到可能边一啲嘅行业已经系有需要啦，亦都可能系有一个嘅联系喺度，你哋嚟紧会向呢啲方向度开多啲课程啊。 嗱，我哋就唔系因为应用科学大学嘅成立而做嘅，不过我哋目前嚟讲咧，其实考虑紧，譬如话体育管理啦，酒店业嘅同酒店业协会亦都商讨紧有冇一啲酒店从业员嘅训练嘅课程啦。飛機工程或者飛機師訓練飛機師，甚至無可能係船舶嘅租任啊、融資啊、保險啊、買賣啊呢方面，我哋都會考慮嘅。 我見今日都有社評嘅報紙，社評就講話即係創科發展係未來個經濟發展嘅增長引擎咁形容啦。其實呢一方面需要嘅人才都成日話係需要好多大量嘅，咁其實我哋。又可唔可以處理得到有呢一方面嘅課程咧？因為我見就唔淨止都大噶，其實都政府有個嘅願景就係希望有一個嘅應科大嘅聯盟噶嘛。咁喺呢方面你去了解嘅時候，其實整個香港嚟到去睇，我哋有冇呢方面嘅課程，或者要都大要開嘅話，又容唔容易咧？ 都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係一間可以自己自行評審學位嘅大學。喺自資院校嚟講咧，淨係都大能夠做到呢一樣嘢，所以。我哋係非常之靈活，可以喺好短時間咧就可以開辦一啲課程，就唔需要再通過外邊嘅評審咁樣。所以我哋係非常之靈活嘅。 所以其實係咪如果要做一間應用科學大學，要可以做到國際嘅嗰種水準，即係你要係靈活地去可以開到啲課程嚟到應對個社會需要。都必須要頭先你咁講，學校入邊能夠有一個自行評審學位嘅一個資格，先至會更加方便喎。咁聽 係因為所有嘅大學咧都可以做呢樣嘢，不過我哋因為係唔需要外邊嘅評審咧，所以會快一啲咁計，更加靈活。 嗱，咁我哋又翻翻去講下頭先講緊個應科大聯盟啦。而家咧暫時應科大咧就真係得到第一間嘅啫。其實呢個所謂聯盟，如果得一間就我哋理解啊，即係可能聯盟唔到。其實嗰個發展方向會係點樣噶啦？ 我諗政府嘅諗法都會係慢慢會有新嘅大學會加入嘅。咁我據我所知都有幾間大學係表示有興趣嘅。咁嗰一啲時間咧，就應該唔止係我哋嘅，不過我哋就係第一間，咁我哋亦都同意咧，會充當一個秘書處嘅角色，咁希望咧開展咗之後，有其他大學加入，慢慢就會形成一個聯盟啦，咁為專業教育咧能夠做一啲貢獻咁樣。 但係觀乎翻即係要申請做應科大咧，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咧就係已經要喺一間大學有呢一個證明咗呢個資格先至得啦。咁亦都睇翻即係坊間唔同嘅自資院校或者職業導向少少嘅學校咧。德勝方濟各大學一間其實而家係證明咗啫，譬如東華學院啊，或者好多時講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啊，嗰啲其實都未證明噶嘛。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即係覺得係咪需要喺個政策啊，定係咩方面有冇啲乜嘢需要配合，先至能夠令到成個應用科技大學呢一個嘅呢個大學嘅種類喺香港去發展到咧？咁 頭先主持人都講過啦，專教育咧，可能有好多人覺得佢係次一等嘅，所以正正係咁咧，我哋呢個聯盟一定係要嗰、那個嗰啲成員嘅一定係要大學先至可以做嘅。不過咧，政府喺個政策上面咧已經容許院校同時申請，即係話佢可以申請做 一間遮面到大學，同時申請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咁好似將整個流程咧係加快咗嘅。咁如果係真係嗰個水平係到咗一間大學嘅院校咧，可以一次過申請就做到兩樣嘢。咁我會睇到咧，將來會有更加多嘅大學加入呢個聯盟。 你有冇一個期望？可能幾長嘅時間，可能我哋可見嘅將來幾耐啦？有幾多間嘅應用科技大學可能就已經加入到呢個聯盟啦？咁 我就好難講話幾耐。我希望一兩年之內至少有兩間啦，然後慢慢有第三間咁樣。這個都是要等它自然去發展，我覺得既然有個聯盟，大家都是向著這個目標邁進的話，慢慢我們會有一個好的聯盟會誕生。 其實聯盟裡面希望做到的事是一些怎樣的目標呢？如果多了幾間學校之後， 其中一件事我們希望做，聯盟會有一個督導委員會去決定它的工作的。那一億元也都在這個督導委員會去決定怎樣用呢。我自己覺得聯盟可以做幾件事的，譬如說可以宣傳，可以解釋多些給人聽為什麼職專教育是重要，為什麼我們要成立這個應用科學大學，它的目標是什麼，為什麼其他國家會成功，我哋可唔可以借鏡人哋嘅成功經驗，將佢嚟喺香港佢發揮出嚟咧？咁樣咁宣傳啦。另外咧，其實呢啲應用科學大學之間咧，將來會有一啲合作，我哋亦都歡迎同業界多啲聯繫啦。咁亦都會邀請外國嘅應用科學大學分享佢哋成功嘅經驗，我哋亦都可以組織團體出去參觀交流，將一啲好嘅經驗帶回來香港這樣。同時呢，除了我們應用科學大學這個聯盟當然是為應用科學大學而設啦，但我相信它舉辦的活動呢也都會歡迎其他是從事專職教育的院校去參加，即是說最後得益的應該是整個學界的。 其實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我都留意香港啦。其實頭先除咗一啲大學啦，可能會頒授學位嘅一啲學院之外咧，都喺各個唔同嘅行業咧，可能佢哋都有自己一啲培訓學院嘅。即係譬如可能係香港電力相關嘅，或者航空相關嘅、鐵路相關嘅咁。佢哋有冇機會？雖然未必係頭先你講，未必係有一個叫做資格啊，未係一個應科大唔能夠。是加入個聯盟，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會員的資格，咁樣可以大家可以真係去睇翻個版圖闊啲，睇成個香港在職專教育方面需要有啲乜嘢嘅課程，然後大家做到個分工咁樣咯。 具體個成員嗰個點樣組成咧，都係由督導委員會去最後決定啦。但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如果要成為會員咧，一個正式的會員咧，就應該是一間大學。否則嘅話咧，我哋會將啲人會有少少混亂咧。好多人都係成員咁，其中有啲係大學，有啲唔係大學嘅話咧，可能會將成個聯盟嗰個定位咧會搞亂咗。咁所以我就會覺得都係應該係大學先至應該係先可以成為正式嘅成員咁樣。 但既然大家都是向住職專教育的呢個方向嚟到做個培訓的話，又嚟緊會不會，譬如淨係都大嚟講啦，會同頭先我所講的一啲行業方面的啲學院，大家做多啲個可能合作啦？ 係啊，呢個係嗰個方向一定會咁。頭先我都有提過，我哋正在考慮係開一啲課程係訓練飛機師嘅，咁呢啲一定係同已經訓練開飛機師嘅學院去合作嘅。咁啊，另外，其實有好多，雖然佢哋唔係大學，但係佢哋喺業界咧係好有地位嘅。佢哋訓練出嚟嘅學員咧，就係可以攞到牌。譬如我哋而家有一個碩士嘅課程裡面咧，係會訓練一個建築信息模擬。咁呢一類嘅工作，將來起樓全部都係靠呢個技術噶啦。咁掌握啲啲技術嘅人咧，係喺業界裏面，呢啲係每一日用最先進嘅科技幫我哋起最靚嘅樓嘅。咁呢啲人如果能夠幫我哋教呢一科咧，我哋嘅學生係會得益良多。所以我哋喺教呢一科嘅時候咧，我哋會邀請業界嘅專家嚟到教嘅。所以我哋同佢哋，我希望將來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咁我係去咗荷里活深造，點解呢？因為嗰度大師班真係大師班，第一堂一張紙俾你㗎咋，開心、憂傷、憤氣、失敗，唔係講嘢喎，用你個樣個神態去演出嚟喎。 佢係國際導演焦點成就大獎得主劉香平。 譬如你企起身讓位俾個真係需要坐嘅人，佢又感恩你，你又感恩旁邊啲人見到，又係一個好嘅榜樣。點樣活得精彩？你今日係咪做到愛人如己嗰種態度？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以前我硬是觉得自己没资格追求想要的东西，就算想要的东西摆在我面前我都不敢要。 那去北京是不是你的追求？ 究竟郑世决最后怎么答江义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又是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英国有一个乔治亚住宅，估计全世界没人不知道，他就是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虽然他的主体建筑是17世纪建筑，不过门面就是典型的乔治亚风格，左右对称，由门廊到门窗、花园等任何地方都可以体现出来。 逢星期日 早上7:00至8:0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024年3月22日，香港都会大学获教育局批准，成为本港首间应用科学大学。天文台估计今年风季约有5至8个热带气旋集港。葵涌医院二期地盘致命工业意外，男管工高处堕下死亡。首届核能峰会共同宣言，承诺充分释放核能潜力，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繼續咧有張鳳平喺度嘅。咁衞生署咧就話，由2020年開始全面推行嘅大腸癌篩查計劃啦，去到舊年年尾啊，總共資助咗超過420,000人參與大腸癌篩查啦。咁啊，即係主要就係50至75歲冇病徵嘅人士咧，就可以接受呢一個嘅大腸癌篩查嘅。個覆蓋率咧就係由2014-2015年度嘅28%咧，就升到去2020至2022年度嘅40%啦。而咧佢哋嘅數據就睇，係總共資助咗嘅嗰啲市民入邊咧，交翻嘅大便樣本入邊咧有63,900人，即係大概係16.3%嘅檢查結果咧就呈陽性，要轉介照大腸鏡嘅。當中咧2,900人咧確診係 大腸癌，有六成屬於早期。咁話經呢個嘅計劃啦，同埋及早篩查咧，就係可以大大咁去提升咧癌症嘅存活率咁樣。而另外咧，亦都有33,000人咧係有大腸食肉切除之後，就可以減低患癌嘅風險。咁啊，數據又有一堆喺度啦。咁其實即係對於成個香港嚟講，譬如喺處理嘅大腸癌呢一個都叫做第二號嘅癌症殺手嘅狀況嘅時候，其實有啲咩意義嘅咧？我哋喺電話旁邊揾嚟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非傳染病處高級醫生方偉醫生傾嘅。早晨啊，方醫生。 係，早晨啊，張主持。 早晨啊，先問一下，其實你哋點睇啊？喺2020年開始到而家有420,000，到舊年年尾有420,000嘅人參與咗篩查，對呢個數字你哋有咩感覺咧？ 係，咁其實咧，我哋嗰個大腸癌篩查計劃咧，係喺2016年開始咧，用一個先導嘅形式咧，咁分唔同嘅年齡組別咧，咁分批咧咁樣咧去推行嘅。咁由2020年開始啦，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啦，咁我哋就已經全面推行噶啦。咁50至75歲咧，所有冇大腸癌症狀嘅香港居民咧，都可以喺私人機構嗰度咧接受政府嘅資助咧去進行呢一個大腸癌嘅篩查嘅。咁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嗰個數字咧，就每年都有啲增長啦。咁至到去年年底咧，由2016年開始計咧，已經資助咗總共超過420,000個市民咧，市民咧去接受過大腸癌篩查噶啦。咁頭先都提到啦，咁我哋睇翻嗰個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嘅數據顯示咧，見到個覆蓋率咧都由28% 咧，咁上升到咧去到2020至到2022年度咧嗰個40% 嘅水平嘅。咁其實我哋咧睇翻。政府咧2019年发布嘅香港癌症策略嚟讲啦，咁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咧喺2025年啦，将个大肠癌筛查嘅覆盖率咧可以增加30%嘅。咁睇翻呢个28至40% 嘅上升嗰个幅度咧，其实都超过40%啦，咁啊都可以系话达标嘅。咁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啦，其实大肠癌筛查咧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市民啦。咁我哋都希望一路都会有更加多嘅市民啦去参加啦，个覆盖率咧可以。要繼續咁樣上升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想啊，藉住即係今日呢個機會咧，即係向市民推廣咧，我哋大腸癌篩查嘅計劃啦。咁亦都通過唔同嘅渠道咧，繼續咧向市民咧去發放咧呢一啲嘅信息啦。咁希望市民積極參與嘅。 即係由2016年啦，去到舊年2023年嘅年尾嘅時候咧，就總共有420,000參與咗個篩查啦。其實有冇睇到譬如喺做先導計劃啦，同埋真係去到幾年前？全面咁去推行嘅時候，喺呢幾年間，大家嗰個意識啊，或者參與嘅嗰個參與率啊，有冇啲咩唔同咧？ 其實咧，我哋呢個大腸癌篩查計劃咧，係由政府去資助市民去私人機構嗰度參加啦。咁除咗可以經我哋個計劃參加之外咧，我哋知道咧，亦都有一啲市民可能係本身可能有保險啦，或者本身係中意直接咧喺私家醫生啊，或者係相熟嘅診所啊、醫院嗰度咧去做其他嘅篩查嘅。咁例如係可能直接會做大腸鏡檢查啊等等啦。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咧嗰個人口健康調查數據那個數據就顯示到咧，其實呢幾年咧，那個可能大家咧，即係對呢個健康意識啦，有所提升啦，咁同埋咧，亦都更加了解咧多呢、這個即係大腸癌篩查嘅好處啦。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就嗰、那個參加呢個大腸癌篩查嘅人士咧，係有大幅度嘅上升嘅。 咁喺參與嘅醫生方面又點樣咧？呢幾年？ 咁咧，其實咧，我哋而家目前喺政府嘅大腸癌篩查計劃裏面咧，咁我哋分兩類醫生啦。第一類咧就係叫做基層醫療醫生嘅，咁就係會初步咧就幫市民咧去做一個評估啦，睇下佢適唔適合參加呢個計劃嘅。咁咧呢個基層醫療醫生咧嗰個數字咧，最新咧我哋係有大概1040個啦。咁佢哋分布喺全香港大概1960間嘅診所嗰度啦。咁另外我哋第二層咧就係大腸鏡啦。咁因為如果係做一個大便引血測試咧陽性嘅話咧，咁其實咧市民係會獲安排咧轉介去到計劃下嘅大腸鏡醫生咧去接受一個政府資助嘅大腸鏡檢查嘅。咁而我哋計劃下嘅大腸鏡醫生咧，其實咧亦都咧係截至到舊年年尾咧係有大概240個嘅大腸鏡醫生啦。咁佢哋 分布咗喺全港咧，大概770个嘅诊所嗰度嘅。 嗯哼，而家其实譬如真系市民要去参与嘅计划，我就见到咧，譬如系要去做一个即系筛查嘅时候，其实系有个费用噶嘛。咁呢个系咪都对市民嚟讲嗰个要俾嘅钱啊，系点样啊？ 咁其實呢都係分兩層啦。咁喺見基層醫療醫生嘅時候呢，基層醫療醫生呢去做一個評估啦，這個即係藥健醫生啦，建議醫生嘅過程呢，我哋政府係有資助金額啦，280蚊嘅，咁會直接就俾咗個醫生嘅。咁所以呢，市民喺見醫生嘅時候呢，一般都唔需要付費㗎。咁當然啦，亦都有少部分嘅即係醫生可能想嗰個參加者呢去額外呢去負擔一個費用嘅。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即係超過97% 咧嘅基層醫療醫生咧，都唔會特別咧再向參加者咧要求收取一個額外費用噶。咁至於比較即係可能貴少少嘅大腸鏡咧，咁政府咧亦都係有提供資助噶。咁截至到去年年尾嚟講咧，其實我哋睇翻啲數據咧，亦都有超過70%嘅大腸鏡醫生咧，係唔會向參加者咧收取呢個大腸鏡檢查嘅額外費用嘅。咁如果真係會收取嘅話咧，咁政府亦都咧 set 咗嗰個上限啦，最多係唔可以收多過1000蚊嘅。 其實我見你哋咧個數據入邊咧特別就強調啊，就係話揾到出嚟，就算係對個大腸癌係呈陽性都好咧。係嗰個有60%係屬於早期嘅，係咪早期嗰個嘅意義會係幾大噶？ 首先講翻咧，即係嗰個大便引血測試咧，其實如果係陽性嘅話咧，就唔一定係代表有大腸癌嘅，咁可以係即係大腸裡面有其他嘅病變啊，例如係息肉啊都會流血啦，咁所以咧我哋先需要咧嗰個參加者咧再進一步做一個大腸鏡嘅檢查啦，咁啊睇翻清楚到底係咪癌症嘅，咁啊經我哋計劃咧下發現嘅一啲大腸癌啦，係有即係大概接近60%啦，係屬於早期嘅。咁我哋喺大腸癌早期咧，就發現佢有啲咩好處咧？咁其實咧，我哋即係盡早發現嘅話咧，咁就可以盡早喺早期嘅時候咧，就為呢啲患者咧提供適切嘅治療啦，同埋跟進嘅。咁我哋睇翻咧啲數據啦，我哋即係大腸癌早期咧，其實就定義為第一期啦，同埋第二期嘅。咁佢哋咧嗰個5年嘅相對存活率啦，係分別係超過90%啦，同埋80%嘅。咁換言之，即係及早咧發現啦，同埋治療咧呢啲早期大腸癌咧，就可以大大提升咧醫好啦，同埋即係佢嗰個生存嘅機會嘅。 有冇話喺揾到嘅嗰啲，譬如陽性或者真係對個大腸癌都係陽性嘅個案入邊，男女嘅比例啊，或者年紀啊，有冇啲嘅啟示嘅呢度？ 係咁啊，我哋可以睇翻啦，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咧嗰個數據啦。咁啊，香港嘅情況咧，咁其實男女比例咧嗰個大腸癌啊嗰個發病嘅比例，男女比例係1.4:1嘅。咁即係男性咧係即係比較多呢一啲嘅個案噶。咁而年齡方面咧，其實即係隨住年齡增長咧，嗰個風險啊，大腸癌嘅風險咧係會上升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即係60歲以上啦，同埋70歲以上咧，嘅即係人咧，嗰個風險係特別高嘅。因為我哋睇翻呢個大腸癌嘅個案啦，就見到咧大部分嘅個案其實都係呢兩個年齡組別嘅人嘅，60歲同埋70歲以上嘅。 所以是不是都是因为这样你们定个计划的时候就是有个是50歲至到75歲有个就是为之合资格人士，这个会不会有机会个年龄上有调整的呢？ 是我哋依家咧定嗰個計劃嘅年齡咧係50至75歲嘅。咁其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呢啲係屬於即係如果係普遍市民嚟講啦，我哋用個年齡去即係界定嘅話，呢啲係屬於即係相對其他年齡嚟講咧係比較即係高風險少少嘅即係年齡組別啦。咁其實我哋呢一個年齡係點？咁樣樣去界定嘅咧，咁我哋有一個叫做呢、這個 这个癌症的预防啦，同埋普查专家工作小组啦，佢哋咧系会就我哋大肠癌筛查咧去做一啲建议嘅。咁佢哋会定期睇翻啦香港啦同埋海外嘅一啲科学数据啦，去制定翻本地咧一啲关于癌症预防啦同埋普查嘅建议噶。咁我讲翻详细少少啦，其实如果睇翻2016年至到2021年啦，每年嗰个大肠癌嘅个案咧，其实都有超过5000宗噶。咁咧呢一啲大肠癌个案里面咧，有超过90%咧都系属于咧一啲50岁以上嘅人士噶。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我哋考虑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就專家工作小組咧，目前嗰個建議咧就係50至75歲嘅人士咧，係應該做一個大腸癌篩查嘅。咁當然啦，呢一啲嘅即係科學數據啊，一啲文獻啊，其實都會有不斷有新噶啦。咁所以我專家工作小組咧都會即係不斷咁檢視咧呢一啲相關嘅證據啦。咁喺適當嘅時候咧就會作出調整嘅。 有冇話定期有一個時間就會去做檢視定係點樣噶？ 其實咧，每一年咧，呢個專家工作小組咧都會開會咧，去睇翻一啲科學證據啊，同埋海外嘅一啲唔同嘅計劃啦，去做參考嘅。咁啊，都補充翻少少啦，可能即係其實喺英國啊、澳洲啊呢啲地方咧，都係有政府推行嘅一個即係大腸癌篩查計劃嘅。咁佢哋咧其實採取個年齡都係即係同香港差唔多啦，50至74歲嘅。 如果真係話去喺個大腸癌篩查入邊係發現自己係患咗大腸癌嘅話，其實有啲乜嘢嘅跟進或者建議俾翻呢啲病人嘅咧？ 係咁其實如果去到咧做完個大腸鏡啦，咁啊發現有大腸癌嘅話咧，咁呢啲患者咧係會被轉介去到睇專科醫生啦。咁醫生咧就會根據翻咧病人嘅嗰個病情啊、身體狀況啦，去提供翻一個適切嘅治療啦，同埋跟進嘅。咁我哋都建議呢啲即早期，即一般嚟講，我哋經我哋計劃發現嘅一啲患者咧，即大部分都係屬於早期啦。咁其實佢哋跟翻醫生嘅指示咧，去定期覆診啊，同埋接受治療嘅話咧，咁啊相信佢哋嗰個存活率咧係非常之高噶。 最後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如果大家真係想參加嘅話，其實係要用啲咩方法啦？同埋有冇啲人係唔適合去參加呢個計劃嘅咧？ 係，咁我先講咧點樣樣咧去參加啦。咁其實咧第一步咧就係咧要先約見咧一個基層醫療醫生咧去做評估嘅。咁咧我哋計劃咧有啲咩基層醫療醫生咧，其實可以咧上翻我哋咧大腸癌篩查計劃個專題網站嗰度咧去睇翻一個名單嘅。咁另外咧都可以喺辦公時間內咧就致電我哋嘅電話啦，3565-6288咧，去查詢翻咧基層醫療醫生嘅名單嘅。咁參加者可以自由咁樣選擇啦，可能喺屋企附近啊，或者佢即係比較中意嘅醫生啦。咁再約翻咧佢去做一個即係診症嘅。咁診症醫生評估過後咧，覺得適合咧參加呢個計劃啦。咁咧佢就會俾2支呢個大便嘅採便管啦，咁同埋連埋一個即係資料包啦，咁俾嗰個參加者咧翻屋企咧。去用呢啲去採集個樣本嘅，咁其實參加者跟翻咧，即係嗰個採便指引啦，其實自己屋企咧大便之後咧採樣啦，咁再將呢啲嘅採便棒咧交翻去呢個樣本收集箱啦，咁就可以等即係醫生通知翻嗰個結果噶啦。咁其實個過程就即係好簡單啦，同埋屋企就可以做到嘅。咁頭先咧就問到啊，咁其實有冇人經醫生評估之後係覺得都唔需要啊，或者係唔適合參加計劃嘅咧？咁係有嘅。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個篩查咧，主要係為一啲冇大腸癌病徵嘅人士咧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如果已經有大腸癌症狀啦，或者已經係即係有一啲大腸癌啊，甚至乎係一啲大即係或者係一啲大腸息肉嘅病歷嘅話咧，佢哋咧就唔適宜參加呢個計劃噶。咁另外亦都有一啲，譬如話本身係有一啲大腸長期發炎嘅病歷啊，遺傳性嘅腸病啊嘅人士咧，咁因為佢哋嗰個患大腸癌風險比較高啲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就唔係我哋呢個計劃咧嘅目標對象嚟嘅。咁另外啦，如果過去10年咧，其實已經做過大腸鏡檢查啦，而且個結果係正常嘅。 或者過去五年咧曾經做過一個乙狀結腸鏡檢查啦，結果正常。又或者是過去兩年內咧，曾經做過呢個大便引血測試咧，並且結果正常嘅人咧，其實都唔需要咧再參加計劃嘅。 嗯，最後咧，頭先我聽你講咧話啊，即係如果係基層醫療嘅醫生咧，係喺屋企附近嘅，咁可能大家個誘因又會高啲啦。咁其實譬如參與嘅醫生方面，咁多年有冇見到一啲唔同咗嘅趨勢，或者要去揾多啲醫生嘅話，難唔難噶啦？ 嗯。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即係嗰個參加計劃嘅醫生咧，由2016年開始咧，即係一開始係幾百人啦，咁依家已經慢慢上升到咧，舊年年尾嘅千幾個基層醫療醫生噶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個趨勢咧，都係有越嚟越多嘅醫生咧，參加我哋呢個計劃啦。咁同埋咧，嗰個地點咧，其實都係遍佈啊全港夠新界啊離島都有嘅。咁即係我哋都未來都希望咧，其實有更加多嘅醫生咧去參加呢個計劃啦，幫助更加多嘅市民嘅。咁我哋都会透过各种唔同嘅渠道咧，再邀请更加多嘅医生咧去参加我哋嘅计划嘅。 好啊，多谢晒方伟医生倾呢啲先。方伟咧就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处高级医生嚟嘅。咁啊，讲到究竟啊医生个参与同埋可能佢哋接触病人嘅时候系点咧？我哋电话旁边都揾嚟家庭医生林永和倾啊。早晨啊，林医生。 系早晨啊，大家好， 林医生啊，其实你嗰个嘅接触入边咧，譬如病人去参加呢个计划，踊唔踊跃噶？ 系啦，咁我哋同好多社区嘅基层医生啦，咁其实就即系参加加咗个计划咧，咁其实我哋都可能一啲相熟睇嘅病人咧，就都会可能合乎嗰个年龄啊，咁样都会同佢介绍下呢个计划啦。咁都发觉咧，即系都好多市民咧，即系都唔系话好理解呢方面嘅，咁啊。亦都即係我哋如果即係主動問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啲病人都要問多少少資料咧，即係有時可能驚話照大腸啊，或者可能覺得自己都冇事，即係飲食健康就唔使做啊，咁我哋都要花啲時間同佢講解翻。不過即係經過咗講解之後咧，好多市民咧都願意參加嘅。咁我哋其實都見到個情況，加上即係而家都多咗一啲推介啊、宣傳嘅傳媒嘅工作咧，咁其實都多咗一啲市民去諮詢啊，同埋主動嚟去話參加呢個計劃嘅。 嗯，咁你睇到通常係，譬如佢哋話去主動去參加個計劃，頭先係講緊你哋要去講解佢哋先至會嚟啦，係嘛？定係佢哋而家可能多咗啲咩途徑去點樣接觸到，定係點樣留意到最近個狀況會點咧？ 其實我諗衛生署同埋政府都有一啲宣傳啦，咁就都多咗市民去了解嘅。咁亦都咧，其實喺康健中心啦，而家。即係開始就都各種嘅推廣健康，我哋話有一個健康人生計劃咧，就即係講解翻其實市民喺唔同年齡咧，即係有啲咩可能打防疫針啊，或者有啲生活習慣上嘅注意啊，或者做一啲篩查，咁都有一啲資訊咧，咁就都有部分市民咧有留意嘅話咧，都會即係主動嚟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另外咧就係譬如可能嚟睇一啲其他病人，傷風感冒或者係高血糖尿病咁咯。咁我哋即係都睇翻佢個年齡，咁啊即係問翻佢啲健康咧，就嘗試做一啲預防健康嘅工作咧，咁都同佢推介翻講翻啊，其實你都合乎呢個年齡，同埋即係你又冇乜病徵咧，就趁而家參加一個計劃咧，咁每兩年咧，只要做一個即係都即係好簡單啦，流大便即係又冇入侵性嘅，即係同都鼓勵佢哋即係早啲參加，由50歲一路去到75歲咧，咁都有10幾年、20年咧，咁呢段時間如果真係即係我哋話大腸癌嗰、那個即係嗰個普遍率咧，都係越嚟越高咧，咁都希望可以即係喺呢20幾年間咧就捉到，譬如有啲咩變化，譬如有轉變咗有隱血揾到出嚟，咁我哋早啲去做大腸鏡可以。嚟揾到一啲腺瘤，咁就即係早啲切除咗咧，就即係大大減低佢嗰個機會變癌症啦。又或者係就算係啲癌症，我哋都根據而家個統計咧，咁如果揾到出嚟嘅都係即係多啲機會係一啲早期，咁所以嗰個治療嗰個成功機會同埋嗰個存活率都會提高咯。 林醫生，又你嘅建議有冇話邊啲年齡組別啊，或者性別啊，又或者係使唔使有啲咩病徵啊，可能就要去參與呢個計劃會好啲咧？ 咁其實呢個計劃都係即係俾一啲叫做未有病徵嘅市民咧，咁就我哋按翻個國際嘅一個 指引啦。咁其實到到50岁到咧，咁其實發覺嗰、那個患癌嗰個機會率咧，就都會提升到即係比較擔心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如果個計劃都參考翻各方面資料咧，咁如果你話到到50岁，咁我諗即係都好多市民咧一生咗入咧就嚟參加噶啦。咁、另外我哋就都知道咧，即係如果話男性就嗰個風險係高啲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你話肥胖啦，我哋話中央肥胖嗰個問題都比較大啦，而家全世界都咁啊！我哋話男士個腰圍超過90cm， 女士咧就超過80cm， 又或者你都好少做運動，或者又飲食可能都係少菜多肉啊，特別係多食紅肉啊，或者飲酒啊、食煙啊，即係呢啲咧都係一啲風險因素咧，令到我哋即係患癌嗰個機會高啲咧。咁如果我哋特別遇到啲市民咧，都會特別提醒佢，第一就即係改變翻呢啲即係我哋話有關可以可改變嘅風險因素嘅生活習慣啦。咁與之同時咧，都係建議佢早啲去做呢個篩查啦。 最後唔夠30秒咧，林醫生想睇下，譬如喺醫生嘅參與方面，你留意到近年嘅狀況又點咧？ 咁我哋都多咗醫生參加嘅，有一個慢病共治計劃，而家開始咗咧。咁其實參加呢個計劃嘅醫生咧，我哋都會順便咧，除咗睇血壓、糖尿之外咧，都會建議去做埋呢個篩查咯。咁我都睇翻都係多咗啲醫生之間咧，就講呢個計劃。咁都希望就醫生又多咗，市民又多留意啦。我哋睇翻嘅人口老化問題開始入50岁嗰個組別係越嚟越多嘅，所以想大家都關注同埋參與咯。 好啊，多謝曬林永華醫生。 2024年3月22日，香港都会大学获教育局批准成为本港首间应用科学大学。天文台估计今年风季约有5至8个热带气旋集港。葵涌医院二期地盘致命工业意外，男管工高处堕下死亡。首届核能峰会共同宣言，承诺充分释放核能潜力，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時間咧，咁啊，最近咧其實都見到啊，就係接連都有好多唔同嘅致命工業意外啦。尋日咧喺葵涌醫院二期重建工程地盤啦，下晝又有一單嘅工業意外，咁就係一個咧年約30岁嘅男管工啊，懷疑從高處墮下，咁而喺救護人員咧喺現場嘅時候證實事主死亡啦。咁我都見到就係醫管局話對事件咧深表難過，對離世嘅地盤工人嘅家族致以深切的慰问，话亦都有系知道咧，建筑署会督促承建商采取所需要的措施去确保工地安全嘅。咁建筑署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嘅部门去调查事故的原因啦。相关工程咧已经系暂停噶啦。咁其实接连咧都有发生唔同嘅工业意外啦。嗰啲嘅状况系点嘅咧？寻日亦都见到咧，寻日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咧都就住上个礼拜四啊。在打鼓嶺木廠的那宗工業意外呢，就有一個的記者會就說呢，事件呢發生了一個禮拜之後呢，其實就發現了當時的實際狀況就跟他們本身知道的情況呢是有不同的、究竟那個情況又是怎樣呢？我們今天呢在電話旁邊請你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謝欣然和我們傾下這些話題。早晨，謝欣然。 是，早晨，大家好。 先问一下啦，寻日你了解到喺葵涌医院啊嗰单嘅工业意外，而家家属啊或者嗰个后续嘅处理状况系点样啊？ 咁嘅，琴日都我哋系有陪到家属佢哋去入地盘，即系睇翻现场嘅情况嘅。不过咧，真系仲系唔系好知道个详情系点样发生啊？吓、嗯，净系知阿工友佢系喺个棚架跌落嚟。咁即系你话啊，系边一层跌落嚟？点样跌落嚟咧？而家都仲系未知嘅。咁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当局真系尽快查明真相咯。因为始终即系爸爸都白头人送黑头人，都真系好伤心噶啦。咁、另外就即系。家属都希望咯，雇主啊、承建商嗰方面咧，尽力提供翻一啲即系恩恤嘅安排，去俾佢哋处理翻后事。 啊，而家個情況點咧？因為見到承建商瑞安建業咧，就有福島報紙一啲傳媒咧，都話對事件有高度重視，同埋覺得非常難過嘅。話公司管理層聯同項目主管意外之後咧，即刻都有去到現場嗰度跟進啦。咁同埋咧，就係全力配合部門調查。咁除咗調查之外，其實而家譬如喺嗰個善後，喺嗰個譬如因素方面啊，你了解到嗰個狀況，或者大家傾嘅傾成點咧？ 其實始終昨日都好夜發生喎，講緊我哋可能都成即係已經係去到凌晨嘅時候先係離開嗰個地盤嘅現場，係、所以就嗰啲安排都未有咁快嘅。 理解啦。咁我哋不如講下另外一單啦，就係、是、上個禮拜四啊都有問過你啦，就係、是、講到咧喺文錦路嘅一間木行嗰度發生嘅致命工業意外啦，就係、是、一個貨車司機咧，佢要去搬運木放咁。就租啲木方咧，就係、是、跌落嚟嘅時候咧，就係、是、擊中咗佢就致命嘅咁。咁我見尋日就係開記者會就話，由警方嗰度知道咧，事發嗰陣時係唔淨止得呢一個司機在場係嘛？那個情況係點？可唔可以講詳細少少啊？ 好，我簡單講返即係一開始木廠個版本囉。林木廠呢就話當時呢其實就淨係得死者一個人做嘢，係去到呢真係木材跌落嚟即係有個巨響呢，佢哋先有人企出嚟睇下發生咩事，咁就將成個責任呢都推曬落去死者嗰度，話係佢拆飛機帶嘅時候呢唔知點樣呢就整冧咗啲木，咁就搞到自己砸身。佢哋同即係家屬傾嘅時候都仲講話大家都有責任㗎咁樣囉。咁後來呢即係家屬就好努力咁樣去尋找真相啦，去勞工處啊，去警方嗰度問翻喂閉路電視其實係點㗎。問到返嚟得知呢，原來當時係有一架嘅產車呢係喺即係附近係搬運緊木材㗎。亦即係話呢唔係淨係得死者一個人做嘢啦。咁再後來呢我哋更加係收到一封嘅告密信呢，就係即係一個當知情嘅人。佢就話當時其實根本就係有人做緊嘢，並且好大機會呢是搬緊木的時候撞到啲木，而引致到有一捆木係跌落嚟砸親事主嘅。 而家其實好似即係個嗰間公司同大家可以揾出嚟嘅嘢係唔同，咁我都見咧勞工處咧就話佢哋都喺度迅速咁樣全方位調查去確定個意外嘅原因，咁暫時佢就即係唔話去提供進一步嘅資料啦。咁但係譬如喺個調查入邊，你哋覺得點樣可以即係協助到你哋真係可以揾到嗰個真相出嚟？有啲咩嘅可能組織啊、群體啊、人啊，定係點樣？ 其實我哋覺得咧，勞工處或者警方咧，係應該盡快去公布佢哋即係得知嘅一啲關鍵嘅資訊嘅、因為即係講緊係我哋而家得知嘅嘢係同一開頭喺木廠口中講嘅嘢係完全唔同咁、我覺得其實勞工處警方佢哋就算未話全面掌握到，但係都有一啲好 factual 嘅嘢佢哋可以澄清翻先。因為你見到咧，譬如係上個月啟德嗰單即係冧棚嗰單案啦，又或者係即係較早前即係比較轟動嘅 Mira 案，其實警方同即係當局都係好快企出嚟講發生咩事。我哋覺得好有必要嘅，除咗話俾家屬有個安慰之外咧，其實真係即刻去避免翻同類型嘅意外發生。 我見譬如除咗去避免同類型嘅事件發生咧，佢譬如喺調查個真相嘅嗰個過程入邊咧，又起啲咩作用咧？譬如好似你咁，你哋會收到告密信咁，其實知唔知道？譬如警方有冇收到啊？或者你哋會處去收到呢個告密信之後個處理有個安排後續啊，會係點樣處理啊？ 我唔知警方有冇收到，咁但係以我哋所知咧，其實係除咗我哋之外咧，都有其他人係收到呢封信嘅。即係其實咧，嗰、那個嘅即係我諗知情嘅人，佢係好想講出真相，但係可能即係礙於一啲壓力咁樣，咁所以佢冇辦法即刻講到出嚟。咁我哋覺得有咩幫助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幫到即係調查嘅方面咧，佢哋知道係應該係咩方向先問到嗰個真相出嚟咯。因為其實呢我諗閉路電視可能都好有限嘅嗰個資料，係因為我哋知道嗰個閉路電視可能淨係影到一面，而即係影唔到，即係可能啦。我哋一未睇過，我哋估可能未必真係影到事發嘅嗰個位置。 係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嗰封信都起碼係有一個方向啦。當然我哋都冇辦法確定佢真偽嘅，嚇、都要靠警方佢哋嘅專業去查明真相嘅。 咁而家尋日開完記者會之後，有冇話從公司嗰邊又有再有進一步嘅商討啊，或者大家有啲咩討論啊，定係點樣？ 其實就木廠嗰邊就一直都冇聯絡家屬噶啦，嚇。不過直接僱主嗰度就都算有誠意嘅咁樣，咁佢哋都其實有即刻聯絡翻家屬去即係傾翻話幾時再見面咁樣咯。 嗯哼，最後頭先你都有講到就話啊，都希望咧，如果係可以政府方面啦，或者警方啦，高調啲去處理事件嘅話，可以做一個警惕嘅作用啊！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同埋有啲咩你覺得呢一刻佢哋需要，亦都係向啲咩方向警惕到個業界咧？ 係咁其實咧，呢啲意外嘅發生咧，真係唔係話即係一時嘅不幸咯。我哋見到就係行業入邊係有好多嘅陋習噶，係啊，即係譬如就係之前提過啦，其實同類型嘅意外咧，即係講緊係喺度即係拆卸架啲飛機帶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啲嘅好重型嘅一啲嘅材料跌落嚟咧。其實近半年已經係第二宗噶啦。假如真係等到勞工處可能半年甚至乎再耐啲之後先提出檢控嘅話，到時呢一半年期間又會發生幾多意外呢？並且係去到到時，就算你真係調查完咧，可能已經冇人理噶啦。所以我哋覺得就係咁樣盡快去講個真相出嚟，並且係勞工處要根據佢哋得知嘅問題去加緊巡查咯，用佢哋即係所有可以想像到嘅方法去阻止呢同類型嘅問題發生咯。 好啊，多謝曬你，謝欣然，同你傾到呢度先。謝欣然咧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幹事嚟嘅。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下其他話題啊。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首度空降亚洲并登陆香港的全球潮流盛事 ComplexCon 由今日起至24号在亚博馆举行，带来音乐、时尚、运动、潮流、艺术、美食等多元化活动，晚上更会举办演唱会，带来国际性重量级表演嘉宾，绝对不容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咧喺千禧年代啦，团结香港基金啊发表咗一份叫做《优化各界资源协作推动香港初创发展》嘅研究报告嘅，咁咧就话即系都同过咧就73个持份者进行访谈同埋焦点小组讨论，当中咧啲持份者包括企业家啦、风险资本家啦、教授啦、技术转移专才啦、孵化器啦，同埋研究机构代表、政府当局啊、立法会议员等等。咁佢哋咧，即系去睇，其实就系个创业者喺个创业过程入边面对嘅挑战系点嘅咧？如果睇可能系成个香港，譬如喺教育方面啊，成个气氛嘅培养啊，其实又系点咧？咁啊，不如我哋都请佢哋相关嘅相关同事咧，同我哋去讲讲啦，究竟状况系点？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研究部联席主管水志伟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水志伟。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做一个咁嘅研究咧，嗰个目的系啲乜嘢嘢啦？ 因为咧，其实我哋发现咧，创业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即系对于一个地方嘅就业啊，或者系嗰个经济增长 GDP 咧个贡献系好大嘅。咁我哋通常讲创业啦，咁最成功嘅例子当然好似美国咁样啦。咁我举下例咁。好似美國咧，其實佢一年嘅初創嘅公司咧，其實佢可以提供到300万個職位嘅，佔佢成個國家所有一年嘅新增職位咧，係講緊一半嘅。咁而咧，我哋都有見過世界銀行都有做過研究啦。如果初創公司咧係增加10% 嘅時候咧，其實人均 GDP 咧都可以增加成2.4% 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希望香港咧都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成功嘅創業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做呢個研究，睇下到底創業嘅關鍵嘅因素係啲乜嘢啦。咁而家香港我哋面對緊啲咩嘅缺口位置啦，同埋點樣去填補嘅？ 咁我發現咗其實最主要因素可能我哋相對比較低，係嘛？應該都叫做相對低啦。見到你哋嘅內容入邊講，其實個原因又係啲咩咧？ 係。 其實個原因咧就好多方面嘅，因為啱啱即係都有講啦，其實我哋有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傾啦。咁例如話，我哋如果假設係同一啲嘅企業家去傾嘅時候咧，咁我哋會發現咧，佢個融資嗰方面咧，其實係面對緊唔同嘅問題嘅。咁亦都例如話，佢開拓市場啦，特別係講緊係一啲海外市場嘅時候咧，都會發覺有啲困難啦。請人嗰方面都係啦。咁但係如果例如話，我哋去同教授各方面傾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哋會反映到就係喺個教育啊，或者喺個技術轉移啊各方面。咁其實咧喺呢幾大方面咧，我哋都係去睇咗啲嘅缺口位置啦。咁所以就提出咗大概14个建議，咁就希望可以改善到呢啲位置嘅。 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譬如話而家喺大學入邊講緊話技術轉移可能有困難，其實近年咪已經譬如一啲創科嘅一啲點子，其實容易啲，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咗，係去做個技術轉移嘅咩？ 嗯，好，咁我就先分享一下技術轉移部分先啦。嗱，技術轉移咧，其實每間大學咧都有技術轉移辦公室嘅。咁但係咧，我哋睇翻佢哋個人手方面啦，其實都唔係太足夠嘅。我哋講緊咧，大概咧，香港嘅大學啦，大概一至到三個嘅我哋叫做人員啦，即係 supporting staff 啦。咁其實咧就服務緊可能大概100个教授嘅情況嘅。咁但係呢個比例咧，如果你去到外國啦，即係可能你英美嘅一啲嘅大學咁樣，其實佢可能講緊都係只碼5至7个。嘅 supporting staff， 咁然之後咧就去服務翻即係100个嘅教授，咁同埋香港嘅技術轉移辦公室入面咧比較多咧都仲係申請專利嗰部分，咁就少咧係同呢個業界去接觸嘅，即係例如話可能大學有好好嘅專利，咁但係業界咧其實佢未必知道嘅，咁呢一部分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再加強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建議咧就出一個叫做技術轉移聯盟，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我哋睇翻好多地方都有嘅，即係以色列啊、德國啊、意大利啊，甚至可能係中國內地啊等等都有。咁佢意思就係話，其實每間大學雖然你有技術專員辦公室係負責日常運作，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個聯盟咧，就將所有大學嘅專利都擺埋一齊。咁然之後呢個聯盟就可以將大學嘅專利同業界去到分享啦。咁可以方便業界第一去用呢啲專利啦。第二咧就係業界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咧，困難嘅時候咧，咁大學佢哋都容易啲去了解，咁會方便到教授去創業嘅。 咁呢啲技術轉移聯盟，如果真係要做起上嚟，係政府去做一個嘅帶動啦，定係其實應該喺即係個圈子入邊去做定點樣嘅咧？ 其實咧，世界各地咧兩種模式都有嘅。咁有一啲咧就係即係政府去牽頭去做嘅。咁有一啲咧其實就係私人，咁甚至係兩者合作嘅模式都會有嘅。 嗯哼，你覺得邊個可能比較適合香港？如果係佢真係做？ 因為我諗香港咧，其實我哋又唔係話完全係由零開始嘅。咁其實咧，除咗每間大學佢個都已經有一個技術專業辦公室之外咧，其實我哋見到例如話好似科學園咁樣啦，咁其實科學園咧都有同個別嘅大學咧，佢有一啲嘅合作嘅。咁其實可能都可以即係借用呢公營機構嘅情況去做咧，咁可能係會比較簡單少少。 我見到喺技術轉移方面咧，你哋都仲有話即係有一個技術轉移人才計劃，其實係咪都你哋發現咗係呢方面個人係比較即係可能缺乏嘅咧，定點咧？ 冇錯，就好似啱啱所講啦，因為我哋睇翻個比例啦，咁其實咧係好明顯支援嘅人咧係唔係好足夠嘅。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咧過去有一啲嘅措施好好嘅，咁佢就係例如話資助一啲嘅機構，咁佢就可以用翻香港本身我哋嘅一啲嘅研發嘅人才啦，即係可能啱啱畢業嘅人才啦，咁我哋有一個叫做研究人才庫嘅計劃咁樣啦，咁佢可以提供即係36个月嘅月薪，咁俾嗰啲嘅公司去請呢啲人。咁同樣道理啦，我哋都覺得咧，其實技術轉移人才咧，其實都係好關鍵嘅。咁如果咧政府係可以俾多啲嘅資金，即係支持翻每間大學嘅技術專員辦公室去請呢啲人才，特別我哋講緊咧呢啲人才咧，其實未必一定係本港係有嘅。我哋睇翻咧，好多時候咧，其實反而海外咧，佢哋真係有一啲係相關業界係講緊有呢啲嘅經驗，例如話佢第一可能做過一啲嘅初創啦，第二可能佢喺一啲嘅新科技，即係我哋叫 deep tech 嘅範疇，其實佢可能係有涉獵到嘅。係啦，做咗可能10几年經驗嘅，咁呢啲人咧，其實喺香港本身未必太多，咁我哋都希望喺呢方面可以增加多少資源嘅。 嗯哼，除咗人之外，其實譬如頭先講緊成個技術轉移，係咪都主要就係可能大家個協作唔夠，同埋就係人唔夠，仲有冇其他嘅嘢係需要去處理啊？咁？ 如果是技術轉移部分，我想都還有其他部分的，即例如我們看到孵化器樣，其實孵化器我們香港即相對比較大家聽得多，就可能是我們的即是 SansPart 和 SansPart， 可能這個呢就還需要多少少時間解說，回來再跟你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在北京出席投资中国首场标志性活动并致辞。商务部发言人束国庭表示，韩正将在下星期二在北京出席有关活动。香港快运航空行政总裁毛杰琼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航空业界人手存在挑战，公司去年已经招聘近500名机师和机组人员，计划今年内再招聘500人，有信心有足够人手支持未来业务增长。毛杰琼上星期二出席香港快运往来香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线的首航仪式。他在专访中提到，除了本地招聘，香港快运自去年八月起定期在广州、深圳和珠海等招聘空中服务员，目前超过10%空中服务员来自内地，预期有关比例将继续增加。快运去年取消日本长期航线，毛杰琼说部分机场地勤人手不足，尤其是日本的二三线城市，为公司开站带来额外考量。他说有和当地县政府合作，商讨引进周边地区人才解决问题。美国密西西比州六名前警察被判10至40年监禁，涉及他们在2023年出于种族动机对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实施酷刑。密西西比杰克逊联邦法院作出裁决，案情指出六人经常使用武力但不上报，去年一月在无搜查令下闯入兰金县一处住宅，持续对两名非洲裔男子施虐，包括殴打、以种族歧视语言侮辱和动用电枪等。其中一名受害人下颚和舌头更受伤流血，但是六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而是企图掩饰罪行，销毁受害人的衣服，删除监控录影，并放置毒品和枪支用于插桩。联合国大会通过首个有关人工智能的决议，以鼓励保护个人资料、监控人工智能风险和保障人权。决议由美国发起，120多个国家共同提案。决议指人工智能系统的不当或恶意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所带来的风险，可能削弱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障，促进和享有。决议都呼吁消除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数码鸿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表示，决议将代表全球对人工智能开发和使用的基线原则的支持，并将为在管理风险的同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开辟一条道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1点，跌151点，成交金额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2.8；中海油17.88，跌3.4；理想汽车126.6。跌8.4，普普马特27.95，跌7毫，美团90.05，

最后半小时的千禧年代，啱啱咧上一节就同到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研究部联席主管水智慧咧，讲到佢哋嘅一个嘅研究嘅报告啊，就主要讲到咧就是香港嘅初创发展咧，点样可以再推动嘅？啱啱咧就话啊，其实喺嗰个技术转移方面咧，即系可能需要多一啲嘅协作啦，包括就系有技术转移联盟啦，亦都要系有一啲嘅相關人才的計劃啦，咁我哋繼續咧同水智慧啊傾一傾先啊。早晨，水智慧。 系早晨，主持人你好。 啱先我哋话，譬如喺孵化器方面咧，你就话啊，喺香港嘅话，主要都系喺科学园啦、数码港就比较系集中一啲。你系见到呢两个地方净系呢度做系唔够啊，定系点样？你哋嘅谂法系点啊？ 哦，嗱，咁其實當然啦，我哋覺得即係科學園同埋數碼港咧，其實而家都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咧個比例上咧，我哋見到其實而家香港大概 85% 嘅初創企業咧，都係喺我哋所謂公營嘅孵化器去進行嘅時候咧。咁呢一個我哋環觀翻，其實即係世界各地嘅時候咧，其實人哋通常講緊大概可能70%左右咧，係喺一啲私營嘅孵化器去做嘅。咁我哋會覺得咧，其實如果我哋再發展落去，即係越嚟越多嘅創業嘅公司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加大個私人孵化器嗰個位置。咁而私人孵化器咁其實我哋可以揾一啲即係海外或者係國際咁其實嘅級數嘅一啲嘅孵化器啦，因為佢哋咧其實對於海外個市場咧 network 啊各方面咧其實係比較成熟嘅，咁會變咗如果我哋企業嚟話要走出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會俾到更加多嘅建議，甚至可能我哋個資金嘅來源咧，亦都可以從我哋本地嘅 VC 以外啊，甚至亦都越嚟越多係海外嘅 VC 去投入嘅。 呢度咧就都幾牽涉到你哋跟住落去見到兩個大項嘅。即係嗰個建議，即係包括就係喺個融資方面啦，同埋咧點樣拓展嗰個嘅個初創企業。呢、這個我諗都幾大嘅疑惑喺度，就係、是、就算我哋係有一啲孵化器，但係點樣吸引？譬如頭先你講緊國外嘅一啲嘅機構係嚟到去幫手做咧，同埋譬如喺嗰個資金來源方面，成個生態圈我哋係有冇即係好好地 establish 到係即係建立得到，係可以吸引到外資或者我哋係點咧？即係而家好似聽落你嘅講法都係比較多係一啲公營方面嘅支援，係出咗啲咩問題咧？你見到？ 係嘅，嗱，咁當然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政府公營先去推動啦，然之後帶起成個生態嘅時候，就希望私人可以參與多啲。咁但我哋都有啲諗法嘅時候咧，就係希望點樣令到即係私人個市場可以增加。咁我諗融資為例啦，因為我哋睇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例如話，如果喺個種子前輪或者種子輪嘅時候咧，其實政府係有資助計劃嘅。咁去到後面 C 輪啊，或者去到 IPO 嘅時候，我哋知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其實呢方面都做得唔錯。咁但反而喺 A 輪、B 輪呢啲已經有個產品，但係咧佢個產品又未話係好成熟，然之後要累積客户群嘅時候咧，呢一方面嘅投資咧，其實一向都係比較缺乏嘅。咁我哋睇翻世界各地咧，其實咧佢哋會做嘅做法就係會成立一啲叫做天使母基金，意思咧就係話咧政府同埋 VC 一齊去合作，成立一啲嘅子基金。例如話咧，我哋見到似以色列、深圳啊等等咧，其實政府係出資 40% 嘅，咁六成嘅資金咧其實嚟自個私人市場。咁如果當然你成個資金入面投資嘅所有公司，如果最後係蝕錢嘅，咁個虧損嘅時候就兩邊一齊承擔啦，根據翻你一開始個比例。但係如果賺錢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佢哋咧會有一個叫做可以行使一個權利。嗰啲 VC 咧其實係可以同政府買翻個股權翻嚟嘅。咁但係佢俾翻政府啲咩咧？就係俾翻政府一開始佢投入嗰筆錢，同埋咁多年所有嘅利息加埋去俾政府，咁然之後就買翻個股權翻嚟。咁做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個好處就係對於一啲嘅私人嘅投資者 VC 嚟講咧，其實佢哋會更加有興趣咧去投資呢個市場嘅。咁同埋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翻啦。因為雖然如果你投資一間公司蝕錢機會好高，咁但係咧初創咧，其實如果你只要有一間成功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可以已經抵消翻九間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子基金咧都係一個即係有盈利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翻咧，其實香港都可以考慮成立呢啲嘅天使母基金，然之後去吸引翻一啲嘅私人嘅 VC 一齊合作去做嘅。 嗯，需唔需要喺譬如其他方面仲要再配合，先至能够即系扩大到嗰个融资嘅嗰个范围啦？咁 其實呢融資範圍我哋會覺得即係喺唔同階段都需要去擴大或者去改善嘅。例如我啱啱可能提到一開始嘅時候啦，即係種子前輪嘅時候，通常就係講緊話你有一個諗法或者係想得個原型嘅啫，即係個 prototype 我哋叫做。咁呢啲時候呢其實好多時候政府係有資助，咁但係政府嘅資助方面呢其實佢好多時候都係申請嘅手續會比較繁瑣啦。咁同埋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呢佢個資金呢可能要講半年或者甚至個項目完成咗先攞到。呢其實對於初創公司好難嘅，因為初創公司第一得可能得兩個人、三個人，咁其實佢要下下要去即係做好多嘅報告啊，同埋佢要係留翻啲單啊，甚至係講緊佢個現金流咧，其實係一開始嘅時候係未必係咁充裕嘅。咁我哋都會建議咧，其實政府咧係可以用翻佢哋而家有一啲嘅計劃，例如話好似北分咁樣啦，工業貿易處去設立嘅。咁其實佢一開始就會俾到75%嘅資金啦。咁同埋咧，佢係咧講緊個項目咧，其實你只需要有擔保人同埋兩年嘅項目咧，咁就會比較理想少少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喺最後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做上市嘅情況啦。因為其實上市都係最後融資最後最關鍵嘅一環。其實科技公司咧，你睇翻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佢都未有盈利嘅時候咧，佢都需要咧係去集資嘅，因為佢係需要搶佔個市場。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世界各地紐約又好啊，即係內地又好啊，香港都好啦、啊。咁我哋都會係為一啲未有盈利嘅科技公司去度身訂咗啲上市門檻嘅。香港咧其實有18A 就係個生物公司、生物科技公司，18C 就係其他嘅科技啦。咁但我哋睇翻18C 其實成立咗到而家啦，大概一年度咧，暫時仲未有公司用到嘅。18A 咧相對就比較成功嘅。咁我哋其中見到18C 嘅問題咧，就係佢個市值要求太高啊，要求到咧，可能系讲紧60-100亿嘅港元。呢、這個數字係講緊，就算喺香港主板上市嘅公司咧，都只係得16% 嘅公司係有機會去做到嘅啫。咁如果我哋睇翻美國啊、內地嗰啲咧，其實可能佢哋個要求只有我哋嘅1/10左右。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可以喺呢個嘅上市嗰個嘅即係最低市值，對呢啲未有盈利嘅科技公司咧，可以減少少少。咁但係調翻轉啦，為咗保障嗰個投資者咧，咁我哋會要求翻就係例如話喺個現金流嗰方面，又或者一個研發成果，我哋點樣去證明到佢個研發成果係一個明顯嘅技術優勢咧，咁喺呢方面就可以加設一啲條件嘅。 好啊，咁啊，另外講到就係點樣去拓展個市場方面，我見你哋比較多咧，即係講緊話支援佢哋去大灣區同埋東盟，其實點解會揀呢個地方呢？ 其實咧拓展市場當然即係全球都需要嘅，係啦。咁因為例如話，我哋最基本我哋當電話咁樣啦。如果你想像例如話，好似蘋果、Samsung 或者華為，佢如果淨係做本地嘅市場嘅時候咧，咁佢個業務一定會係細過而家好多嘅。咁但係點解會揀大灣區或者東盟咧？係因為我哋見到近年個趨勢啦。其實即係當然歐洲啊各方面，其實佢都好成熟嘅。咁但係越嚟越多咧，我哋發覺嗰個嘅經濟個增長，或者即係越嚟越多企業有興趣咧，就係走入去內地嘅大灣區啦，同埋東盟。咁當然呢個係喺香港嘅即係公司嘅出發點會多少少啦。呢兩個地方亦都比較近香港嘅位置嘅。 但我見其實香港譬如未必淨係即係可能初創入邊一啲科技嘅企業咁樣咧，其實就係全球都好多人搶嘅。譬如歐美市場或者新加坡鄰近啲嘅話，呢啲又係咪都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嗰個嘅做個狀況又係點樣嘅咧？係咪可以都考慮之列嚟㗎？ 其實其他地方咧，即係都會有唔同嘅吸引嘅措施嘅。咁我諗分兩部分啦，即係可能兩個方面。第一方面咧，就係例如話走去佢哋嘅地方或者佢哋嘅市場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哋係需要咧多少少嘅支援。例如話我哋見到香港而家有經貿辦嘅，咁但係咧淨得14個城市有經貿辦啦。咁嚟緊即係喺之前財政預算案有講到，可能例如話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都會再增加。咁其實增加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喺嗰個嘅功能方面都要再增加嘅，例如話。咧佢會唔會可以攞到當地一啲嘅商務嘅政策法規，或者佢哋經濟發展等等方面咧？因為始終例如話我哋講到其他市場，特別唔係內地市場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對個市場太了解嘅。咁而例如話貿發局咧，其實佢都出咗一啲好好嘅平台嘅，例如話 GoGBA， 咁佢咧就喺成個 GBA 入面啦，佢有好多嘅信息啊，有好多諮詢嘅服務啊，佢都有一個甚至一個實體嘅服務中心可以俾人去即係去問嘅。咁同樣地方咁東盟啊，或者可能啱啱講到新加坡，其 他地方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可以出翻啲類似嘅 Go Asian 嘅平台咧？咁樣咁而調翻轉啦，另一個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吸引咧唔同地方嘅人才，甚至係講其他地方好嘅初創公司都嚟香港嘅。咁呢個位置咧，其實我哋可以考慮咧，如果係企業嘅話，喺稅務嗰方面做一啲嘅優惠啦。因為我哋睇翻好似新加坡咁，其實佢本身個企業税咧係 17% 嘅。咁但係如果你間企業咧係被認可為區域總部計劃入面咧，佢可以收你頭嗰3至5年咧係15%。如果係被譽為係國際嘅總部長嘅企業咧，咁其實咧佢可以淨收你5至10% 嘅稅率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好吸引。雖然香港咧其實我哋叫做係低稅嘅地方啦，咁但我哋始終都係有16.5% 嘅稅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參考呢方面。咁但係當然咧係針對性啦。例如話咧嗰間企業咧需要喺香港請有足夠嘅本地嘅人才嘅，喺香港佢嗰個貢獻或者個支出係去到某個額度啦，甚至咧對於我哋例如話本身我哋八大中心嘅定位咧係有一個發展嘅關鍵等等。 最后呢个问题想问，因为我见到其实呢你第一大项的建议就是讲紧话，即是可能在那个创业教育方面呢香港起步比较慢，亦都即是看埋第五头先讲紧话吸引人才方面，即是一个比较叫做起步得亦都比较慢啦，那个氛围冇建立得咁好的一个地方的话，其实是不是真的利于是吸引到世界各地的人才呢？ 是，其實呢我哋當然即係香港呢本身呢例如話我哋個租金啊或者係我哋個工資啊係比較高嘅。咁、那個生活成本方面呢的確係有啲影響。咁但係呢我哋睇一個地方去創業或者吸引人才，其實最主要係睇呢個地方佢個機遇發展係點樣嘅。咁香港喺呢方面其實係做得唔錯嘅。我哋有幾個比較領先嘅優勢啦。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個大學啦，因為其實我哋有好多好知名嘅大學有好好嘅研究係可以將轉化成為一啲好好嘅創業項目嘅。因為我哋有5所係即係排名全球是前100名的大學啦，咁第二我哋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個資金係可以自由流動啦，咁全球嘅資金都可以匯聚喺香港嘅，好似例如話我哋 IPO 咁樣，咁其實全球有 20% 嘅 deal 咧，其實基本上喺香港係做嘅。咁第三就係我哋個法規好完善啦，我哋個仲裁中心個排名亦都係即係世界首屈一指嘅。咁有啲咩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可以用個仲裁中心去一齊處理啦。咁第四就係例如話我哋個中西文化個匯聚，即係香港人特別係我哋兩文三語比較好嘅，咁所以無論係你話從內地個市場接觸，但係同海外市場接觸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人都有一個優勢嘅。咁第五就當然係我哋本身同內地嘅市場係好一個好緊密合作嘅情況啦，亦都係成個大灣區嘅一部分啦。咁所以等等呢啲機遇咧，其實係事實上咧係可以吸引到有啲人才咧係願意嚟香港嘅。 好啊，多謝曬你，水志偉，同你傾到呢度啦。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下其他嘅話題。 坐咗31年监嘅阿辉，点样重新认识呢个社会？ 其实我最难识系搭车同埋搭 lift 咯。点解个空间咁多人啦？咁搭 lift 咧，点解啲 lift 可以行得咁快呢？我哋惯咗慢活嘅生活咧，咁你系要慢慢去习惯呢个社会咯，点样去衔接翻咯？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前咧，网上面就流传一段片啊，就系九龙工业学校怀疑发生欺凌事件嘅一段片啊。咁咧就见到喺星期三嘅时候咧，警方都有回复传媒嘅，就话星期二咧就接到有报案，就话一个13岁嘅男仔喺15号喺长沙湾区嘅就读嘅学校，俾另一个男仔咧就殴打。咁咧就话受袭嘅男童咧就腰部疼痛啦，同埋咧就要去到明爱医院度求医嘅咁。而咧个涉嫌打人的男仔咧都被捕，受害人咧就系一个姓黄的13岁男孩子。其实咧即系讲到喺学校入边怀疑有欺凌事件，学校园欺凌呢个状况咧，之前都有见过有学者就指出，即系话可能喺疫情之后咧，即系要翻学校，其实都可能有一啲嘅影响噶。咁要处理呢一类型嘅校园欺凌事件，应该点做咧？同埋系咪真系疫情之后可能多咗咧？咁我哋请嚟有MWYO 青年办公室研究员陈宇谦一齐倾下。早晨，陈宇谦。 早晨。 早晨，你有冇留意到过去几年啦？其实喺校园欺凌嘅嗰啲求助啊、投诉啊、举报啊，其实个状况系点嘅咧？ 其實我哋見到雖然話就話疫情期間好多學校可能係叫做半停課啦，咁樣我哋會見我哋都會估計就係欺凌嘅數字其實可能會下降翻，但係其實睇翻數字咧，其實我哋見到就算疫情期間咧，欺凌嘅數字冇乜一個明顯嘅下降嘅。譬如我哋講緊可能係2020至21學年啦，咁嗰段時間其實係疫情期間，大部分學校可能都係半日課堂，但就係嗰年其實香港嘅公立中學其實已經有34宗一啲同暴力相關嘅欺凌事件發生嘅。而且近年教育局亦都話，其實過去幾年佢哋每年需要處理嘅欺凌個案大概係350宗左右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其實雖然疫情期間可能同學仔中之間少咗接觸，但其實欺凌嘅情況都一直存在咯。 其實有冇話分唔同類型嘅欺凌啦，同埋譬如真係呢啲去到身體上面咁樣去打、去毆打嘅啲啊，係咪就係頭先你講350宗都係呢啲狀況定點嘅咧？ 其實我哋見到主要咧就分為三個大類嘅，第一個就係有使用暴力嘅成分啦，例如一啲毆打嘅情況啦。咁其實呢一部分咧係相對上係比較少數嘅。其實比較常見少少嘅咧，係反而係一啲可能係言語之間嘅欺凌，或者可能係一啲杯葛嘅行為啦。另外就係網絡欺凌咧，其實過去幾年咧，我哋都見到係多咗好多嘅。 嗯哼，有冇話留意到即係點解有啲咩原因係導致可能每年都 keep 住咗咁多嘅欺凌狀況啦，同埋頭先話網上欺凌多咗，有冇話分析原因㗎？ 講啲網絡欺凌先啦，其實網絡欺凌我哋見到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真係因為疫情之下咧，其實尤其是一啲年輕人咧，其實佢哋用多咗好多嘅社交媒體嘅，點樣而因為佢哋嘅生活太多時間都喺社交媒體上邊咧，所以好多時候咧欺凌嘅情況咧，亦都可能由校園變到喺一個社交媒體上邊發生嘅，而且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會見到喺網絡欺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可能老師咧係更加之難介入嘅。我哋好多嘅學生都會同我哋講，就係話喺校園欺凌嘅話，佢哋同老師講，老師都可能會嘗試去處理。但係反而佢哋遇到網絡欺凌嘅時候咧，有時老師就會同佢哋講話，因為個欺凌唔係喺校園入邊發生咧，其實佢哋好難做到相關跟進嘅。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其實網絡欺凌咧係一個更加之難應付嘅一個情況嚟嘅。 嗯哼，咁有冇去調查啲原因，即係點解同學仔可能會牽涉咗喺呢啲欺凌嘅行為上面咧？ 其實我哋發現冇一個明顯原因點解會有啲人俾人欺凌嘅，反而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情況就係喺尤其是喺校園欺凌嘅情況嘅話咧，好多時候咧個欺凌者都唔會係自己一個嘅，好多時候可能係佢會同埋佢幾個比較相熟少少嘅朋友去欺凌一個同學嘅，咁就係因為呢種我哋稱之為多對一嘅欺凌咧，就令到其實反而係個傷害更大嘅，因為就算其他嘅班上面其他嘅同學見到咧，可能其實佢哋都唔夠膽出聲嘅，因為佢哋驚佢哋自己都會被欺凌埋一份。 咁我會好難去處理喎。如果咁樣講，即係見到嘅話，又可能出唔到聲咁樣，咁又即係等老師去發言啊，定係點樣啊？ 其實係難處理嘅，因為尤其是正如你所講，其實好多嘅同學仔佢哋都不過往咁多年嚟，其實學校都會教佢哋，如果遇到欺凌嘅時候就要揾老師。咁但係其實我哋發現咧，就係其實好多時候老師自己本身都唔係好識點樣去處理欺凌嘅問題嘅。我哋曾經有個案會同我哋講，就係話佢同個老師舉報欺凌嘅時候，個老師反問單就係係咪嗰個同學仔做錯咗啲乜嘢，搞到佢俾人欺凌啊？咁我哋覺得呢種咁樣嘅態度係比較甚可取啦，同埋其實亦都會有好多老師同我哋反映，就係佢哋自己本身係冇受過相關嘅訓練，去知道點樣去處理欺凌嘅，即係佢哋唔識我如果被欺凌嘅同學仔，佢可能心理上面有陰影嘅，我應該點樣處理？其實佢哋冇一啲相關嘅訓練，佢哋反而遇到欺凌事件嘅時候，佢哋會嘗試唔去處理咯。 但教育局其實有啲相關嘅指引噶嘛，咁係咪個淨係即係咪個指引本身自己可能唔足夠啦？又或者淨係得指引都係唔足以去處理問題咧？ 咁其實教育局嘅指引其實相對上我哋見到其實都詳盡嘅，但係有幾個問題出現，就係第一喺而家嘅話，現行情況之下咧，香港咧處理欺凌都係一個校本處理嘅形式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學校咧，佢哋咧 處理嘅時候咧，佢哋未必有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政策，而且佢哋可能要有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嘅心態，就係、是、話除非真係可能，譬如今次呢件事咁樣，真係可能打交，跟住俾人拍埋片包上網啦，咁佢哋就會處理。如果唔係，好多時候，譬如如果我哋講緊言語欺凌嘅話，好多嘅老師或者學校可能都會話，其實同學仔之間講下笑啫，冇嘢嘅，而去唔處理相關嘅事件嘅。另外一方面就係、是。教育局雖然佢有指引，但係其實佢都冇為學校嘅老師去提供一啲適當嘅訓練課程嘅話，咁雖然有指引，但係真係落到地嘅時候，其實好多老師都未必真係知道應該點樣去反應。 剩翻唔夠三秒左右啫，咁應該點做呢？其實 咁其實我哋會建議就係、是、其實教育局應該俾多少少嘅支援老師嘅，即係無論喺指引上面再進一步詳盡少少，要求每間學校有一個好清晰嘅機制啦。另一方面，其實就係教育局喺提供俾老師嘅訓練課程上面，其實都可以俾老師有更加多同欺凌相關嘅訓練課程。 好啊，多謝曬你，陳宇軒，傾到呢度啦。陳宇軒咧就係 MWYO 青年辦公室研究員嚟嘅。今日咧千禧年代嘅節目時間咧都差唔多啦，下星期一繼續有千禧年代嘅，拜拜。